搭去市區去去買為咗買一份《蘋果日報》，我係搭車去市區。啊，來回就依家差唔多成三個鐘頭，佢買一份報紙啫。啊，呢個世界咧，我唔信冇嘅。咁咧，我真係試過二十幾間都揾唔到。係。咁我同嗰個報攤講啦，佢話：你有冇㗎？即係有啲報攤咧，佢話：哦，有嘅。通常我哋咧，我問一問，即係做批發嗰個咧，佢可能有留一兩份嘅。OK。咁啊，過咗一日，其實即係隔咗一日再去翻間報攤啊。就攞到份蘋果翻嚟嘅，咁佢好喎，冇收我多錢喎，一蚊都冇收多過我喎。你咁講咧，就係我哋做呢行咧，作為一個傳媒工作者咧，有時係要睇實體報紙，再加網嘅，係要兩樣相輔相成。單係靠網咧，呢個係好啦，即係尤其是普通嘅市民咧，網已經係可能係已經好豐富㗎啦。OK， 我唔係淨係需要手感啊。睇報紙咧係要睇好多嘢嘅。OK， 即係我以前講過啦，喺節目裏邊anyway 唔重複啊。總之咧，我買報紙就好勤力嘅，上網一樣係咁勤力啊。雖然有一把年紀啊，年將就木。anyway， 我哋今晚咧，阿鍾樂偉上嚟咧，佢係中大依個社會科學院嘅助理講師。OK， 咁啊，我哋想講啊，依個肥仔，喂，再出多一張嘢出嚟啦，見做得咁辛苦嘅，肥仔啊 ，OK。肥仔咧就舉國都係窮嘅。肥仔著嗰啲衫咧，你睇下佢騎馬。那隻馬一定是名種馬，就是那隻馬不知道有沒有投訴，太重了。 太重了，真的。 第二，他那件大褸一定是貴東西來的，一定不是便宜，一定不是 Made in China。 OK， 歐洲，他自己去瑞士探過世界讀書，瑞士就最貴的學費，人民就是不知道，可能就是唔知道知唔知道瑞士喺邊啊人民，但係佢去探個世界，咁啊人民就唔可以探世界。anyway， 我嚟到第三節，嗰個最後一節咧，想講啦。如果肥仔真係有啲乜嘢，即係冬瓜豆腐，就兩腳一伸，除咗副棺材咧要特造之外，因為咁鬼肥啊，佢阿爺應該高㗎係嘛？ 佢阿爺應該大份啲嘅，再大高大啲應該。 高大啲，佢老豆就弱細啲啦，真係弱細啲，整個樣都係弱嘅，唔似係精壯嗰類人。咁佢而家佢又要令到自己有翻啲容光滿面啦嚇。anyway， 肥仔副棺材要大啲之外咧，喂個現實就係、是。大家哭哭喪，你知啦，哭三年，始終要做噶。 啱。 北韓咧，而家嘅講法，一係咧就俾佢妹，依個叫 金宇正， 金宇正，或者俾阿叔， 金平恩， 金平日，金平日咧就係佢阿爺生又唔止一房， 冇錯， 唔止一房就生咗唔止一個仔 ，OK， 不同房， 冇錯， 即係佢阿叔嚟嘅 ，OK。嗱，呢啲就是外間嘅睇法，同埋投誠去南韓嘅一個北韓外交官 嚇講法 嚇，你又點睇咧嚇？即係佢點繼承咧？ 我又覺得其實都其實又唔難諗嘅，因為我諗畢竟北韓都係一個仲係一個好以即係白頭山血統一個繼任嘅考慮嘅，咁所以其實你睇翻即係金正恩身邊已經俾佢。肅清了的人來說的話，其實真的選擇就所餘無幾的。除了之前被他整肅了的，譬如說張成澤、金正男之外，其實白頭山血統的人只剩下兩個、okay? 即是直屬來說的話，只剩下金正哲，就是他的哥哥、同父異母的。另外就是他的妹金宇正，就大家是同一個爸媽生的。如果你說這樣計算的話，金正哲就機會就相當微的。因為一來他就已經不是在北韓很久，同埋就佢係對於政治就唔係太熱衷嘅， 起碼要扮唔熱衷。 係， 你真係北韓要生存，你識扮嘢，你扮即係問多句，可能你係咪想奪權啊？ 就係冇啦，問。但係你話咧，其實就金正哲就一直從來都唔喺平壤嘅，佢就反而係一個佢最為人熟悉就係佢一個佢 Eric Clapton 嘅 fans 嚟嘅，大客 fans 嚟嘅。咁所以就佢又似乎都唔係好大機會會繼任咯。 咁就所以話金宇正機會大，原因就因為佢係真係直屬嘅一個個妹，咁所以就機會就暫時呼聲最高咯。咁但係你話佢佢嘅功績夠唔夠去照咧？咁一定唔夠嘅，因為問題就係佢。你係即係認識金宇正都係呢兩年之間先認識啫嘛。雖然你話金正恩咧，其實佢已經喺北韓已經差唔多在任咗八至九年時間，因為佢2012年就開始做國家領袖，而家咁就金宇正就真係呢兩年先有人見咯。特別係喺呢個平昌冬奧之後，即係南韓平昌冬奧之後咧，佢又真係帶住個代表團去南韓嗰邊咧，就同阿文在寅去見面啦，又話去即係南北韓去傾嗰對咧。其實當時就開始啲人認識金宇正呢個人物，而佢再近年多啲人去見到就係因為金正恩呢兩年都有去外訪嘛，又去新加坡，又去河內咧。其實兩次都主要係靠金宇正係負責去做啲接待啊、安排嗰樣嘢。咁而即係話去到即係舊年嘅年中嘅時間咧，咁因為我哋記得就係河內嗰次峰會咧就不歡而散啊嘛，就乜都簽唔成啊嘛，咁金宇正就叫做孭咗鑊，咁所以就一段時間就靜咗落嚟嘅，就冇出現過喺國家上面見得到嘅情況。真係去到舊年年底到今年開始就浮翻起面啦，就可能又話啲人就話啦嚇，金正恩咧可能知道自己嗰個健康唔好咧，特登揾個妹出嚟做翻呢啲嘢，咁啊。到今天為止咧，金宇正做啲咩咧？佢就做主要係做一個勞動黨嘅黨嘅宣傳部嘅一個代表。咁就最主要就係負責金正恩嘅造神嘅工作。第一，另外就係佢而家做緊一個叫做黨組織嘅指導部。咁亦都係北韓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即係所謂嘅權力核心嘅部門嗰樣嘢。咁就佢做咗呢個第一嘅副部長。咁而他同一時間都是啱啱喺今個月嘅月初咧，佢就繼任咗做呢個勞動黨嘅中央政治局嘅候補委員。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指標。金宇正係不斷攀升緊佢地位嗰樣嘢。咁但係你話呢樣嘢夠唔夠照咧？一定唔夠。至少咩咧？佢冇軍銜。 係啦， 因為北韓最緊要就係昌江開始出政權啊嘛，佢冇任何軍銜啊嘛。另外就係都冇人認識佢。冇人過做過神啊，冇都知佢邊一個咧。咁其實全世界都唔會知道佢係一個咩人物嗰樣嘢。所以你話金宇正佢係有即係一個所謂嘅國家嘅道統咧，佢會繼承翻佢個哥嘅位置。但係對於佢個後路咧就唔容易走，因為問題係啲人都唔認識佢。所以你話其實身邊咧仲有一啲所謂可即係有潛質嘅所謂挑戰者樣嘢都依然存在嘅。你啱啱所講，譬如話金正恩個阿叔金平日係啦。但係金平日最一個大問題就係因為佢有長時間都唔喺平壤，佢有過呢廿幾三年之間都係外派到東歐做多即係外交上面嘅嘢，變咗佢都係舊年先突然間急召翻去平壤嗰邊工作，所以你話喺當地嚟講嘅話咧，佢人脈都麻麻地嘅，啲人都唔認識佢嘅，所以佢個機會都唔係好高。咁但係話如果變成一個國家另一個體制得唔得咧？即係話撇離開呢個白頭山得唔得咧？係有人做緊呢啲嘢嘅，譬如話。國家的第二號人物崔龍海是其中一個，因為他都是做了很多國家很重要職位的事情，這個都是崔龍海一個 potentially 他可以即 take up 到金正恩一個位置的原因。另外就是朴鳳柱都是的，因為他現在是名義上面的即國務委員會的副委員長，也都是前內閣總理，這個都是其中一個很重要人物去做這件事。所以你說其實周邊人來說的話其實都有這樣的人的選擇，但你話咧，我覺得到今天為止咧，金宇正都係比較高嘅原因，因為咧始終都係個白頭山嘅血統去衡量。另外一個 option 係咩咧？就係可能係金正恩個仔咯。咁但係據說就係金正恩咧有三個仔女，最大一個都係十歲都未夠。 係啦， 所以機會 佢得36歲啫。 係啦， 生得出都有。大極有限啦、 啊。冇錯，所以你話佢個仔做有機會唔係好大，但會唔會係就係佢個仔都依然做，但係有個攝政王就係金宇正做嘅？得唔得咧？咁就維持翻個國家局勢穩定得唔得咧？咁呢個就係另外一個可能性咁樣去做。但係你話會唔會係一個集體嘅領導得唔得咧？我覺得金正恩就唔敢咁樣搏咯。因為問題就係你咁樣嘅話咧，就將個權分俾其他人嘅話咧，咁他朝就會將個權力就變咗另外一個家族管治嘅話咧，咁就令到北韓就完全變天呢樣嘢。咁所以就佢都好擔心噶嘛。因為問題就係你將個權力俾咗另外一個家族嘅話咧，咁你唔知佢哋會變師噶嘛。邊你啦，邊你阿爸，邊你阿爺噶嘛？咁呢個就係、到今天為止，我相信就係、都係沿用翻呢個金日成嘅即係白頭山血統嘅機會就比較大啲咯，就唔會話將個權分俾其他人嗰樣嘢。咁呢個就係、 到今天為止我見得到就是金正恩的、那個就是、工作就是會是想如果真的有什麼不測的話就會去鋪他的妹去做先。當然有北韓可不可以用一個女性做領導人得唔得咧？呢、個都係其中一個質疑嘅，因為畢竟就係北韓一個好傳統、一個相當之封建保守嘅國家，咁、女性做領袖就機會就唔係好呼聲好高嘅。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質疑緊金宇正能唔能夠擔到大旗嘅原因嘅嘢咯。係 啊。講開頭先你提過好多次個白頭山咧，即係呢個名詞好似中文嗰個地理書咧，就少喎。白頭山即係乜嘢啊？ 即係長白山啦，係啊！ 即係長白山。佢依個北韓人咧，就係叫做係白頭山嘅。 Petusan 係啊。 Petusan 係啊。南韓都叫做 Petusan 嘅。 Petusan 係啊。 OK， 咁咧即係白頭山好似唔係好高嘅啫。270050公尺咁高。咁啊，點解話覺得唔係好高咧？你知啦，香港見啲山高極有限啦。咁咧，香港大帽山啊，900多公尺啊嘛。係。咁佢高啊，大帽山即係唔夠三倍，即高佢兩倍都唔夠啊！咁啊，我估咧就唔係好高啊，但係佢點解有嗰種神秘嘅感覺？北韓人會 credit 我哋係白頭山一族啊，但點解會咁咧？ 呢個其實係成個我諗唔淨止北韓嘅，呢個係朝鮮民族一個神聖之地嚟嘅，因為佢哋所講就係呢個朝鮮民族嘅發源嘅人叫做檀君啊。檀君當年的出生地就是在呢個白頭山、長白山呢個地方，所以他就會奉呢個係一個呢個民族的神聖之地。甚至你看到在南韓咧，佢個國歌咧，佢都有講白頭山嘅。呢個就是他哋呢個民族嘅其中一個很重要命脈的地方，所以就不分南北咧，都會奉呢個地方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神聖之地。但係問題就是北韓佢哋嘅講法就係話咧。他哋係承繼曬成個喺朝鮮年代到今天為止呢一個道統嘅一個國家呢、這個民族嘅嘢。佢認為南韓已經背離咗道統嗰樣嘢啦。佢一個傀儡政權，北韓就一個佢承繼由以前朝鮮年代王朝年代到今天為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地位嗰樣嘢。所以佢就話佢係奉白頭山都中意係呢個呢刻為止好國家好重要地位嗰樣嘢，而呢樣嘢嗰個所謂嘅造神嗰樣嘢，去到今日成年代更加助長咗，就係話佢會覺得呢個係一個佢國呢個民族好重要的地方嘛。咁所以就係點解今日成就話佢個當年嗰個抗日遊擊戰個發源地就係白頭山。咁所以當年個仗咧，佢就話白頭山就係去負責去抵住日軍去打去平壤，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堡壘，而佢都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將領。另外就係、佢都話就係金正日當年就喺白頭山山腳出世，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造神的地方。所以點解話白頭山對於朝鮮或者對於北韓人咁重要，就是、因為佢一個很重要地反映到成個道統的來源，就係、由以前的檀君。承繼到今天為止，就是呢個北韓嘅道統嘅地方。所以長白山、白頭山都好啦，就是一個北韓即係到今天後來嘅，就係話到今日成，到今正日都是奉呢個所謂嘅民族嘅發源地，就係咁嘅原因咯。 哦，咁樣，即係話嚟自白頭山， 是 就係、是、正統嘅。 係啦。 OK， 所以一定要 claim， 係啊，一定要 claim 啊，喺嗰度。白頭山個山頂係天池， 天池 係啊，即係個好大嘅山頂湖。 係係好靚啊，因為其實就譬如話舊年今年年初都有一套電影叫《白頭山火山浩劫》咧，都有講過呢個地方就係南北韓都奉呢個地方係一個佢哋民族神聖之地啦。咁佢就話點樣去令到個火山爆發制止住佢，因為呢個爆發。這個火山爆發的話就會令到整個民族被遷滅，所以就制止這件事，就是南北韓共同地合作一件這樣的事，就是去一種所謂民族的、就是、共融的合作的一種情緒的事，所以就說這個是一個很容易挑動到南北韓的一種情緒的事。譬如說由白頭山到另一個山就是在個南韓的濟州的漢拿山，就是由白頭山到漢拿山，就是這個民族的一個很重要的領土地方，所以就話呢個係一個南北韓共同的一個任務，去令到個火山唔好爆發嗰樣嘢。咁呢個我覺得其實都幾有趣嘅，就係話，因為其實我見到就係白頭山雖然係一個即係都差唔多100年時間冇試過有爆發嗰樣嘢，但問題就係近年嗰個火山活動係密咗嘅，特別係喺90年代開始，有好多科學家去睇過就係話咧， 天池嗰個範圍大咗噶，即係好濕土，你見到就係佢係越嚟越大，同埋天池嘅水温係比十年前係高咗幾度。 嗯， 即係證明就話有機會 勁過地球暖化。 係啦，咁所以就話可能會令到大家見到有啲嘅跡象，就係天池上邊嘅白頭山有機會再爆發都唔定。 哇！咁係大鍋。 係啊，呢個就係會令到民族有一個好大嘅危機嗰樣嘢咯。 係喺大陸都唔掂啊！如果佢爆，即係佢喺個湖嗰度咧，個天池嗰度劃咗界嘅喎。啊，即係雖然睇唔到，總之係劃界嘅喎。係。我聽講。即係喺大陸啲書啊，話天池係有水怪，即係啲死剩嘅恐龍，即係講啊咁講啦，有種神秘感。我講講翻另外一樣嘢，就啊嗰、那個好啦，咁你而家你頭先你講咗繼承嘅問題啦，可能嘅繼承者啦，咁另外一樣嘢咧，我哋要睇咧，就話呢單咁嘅。阿肥仔金嘅健康問題，全民瓜咗或者中招之類咁嘅嘢咧，佢就會影響到呢個國際關係。 啱啱 係。而呢個國際關係咧，就啱啱喺個時空咧，而家咧就冇肺時藥。OK， 中共咧聲稱咧佢係控制到係呢個冇肺嘅。OK， 就全力係復工。 係。 唔知復唔復到產係兩件唔同嘅事嚟噶，復工同埋復產兩件唔同嘅事嚟嘅。美國咧。而家係忙於應付呢個疫情，佢咧係有100万人中招，近6万人係瓜咗嘅，即係死亡人數係超過寒戰死嘅美軍。OK， 咁佢哋係好肉痛嘅。OK， 好啦，喺咁嘅時空之下傳出咗金仔嘅嘢，其實係有利還是冇利咧？對於中共同埋美國， 我諗大陸係真係冇乜。點樣去準備面對咁嘅情況？因為實際上邊，我諗連北韓嘅人民都冇諗過呢件事嚟得咁快咁急嘅。因為其實你話即係北韓一定唔會有啲咩準，即係國家嘅體制上邊準備住有個咩領導人駕崩，從來都冇諗過呢樣嘢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呢件事一發生嘅話咧，個國家體制就會運作咯。咁譬如話邊個繼任就會去諗咯。但係問題就係、是。周邊地區國家似乎亦都冇諗過，譬如話金正恩突然之間離開咗之後，對於北韓嘅局勢啊，對於周邊地區關係嗰樣嘢咧，其實大家可能真係太過，即係點講？因為大家冇諗過會發生啊。因為金正恩到今天都係35、36歲 ，OK， 咁亦都係一個後生嘅領袖。佢嘅繼任咗北韓都未夠10年，咁相比於佢阿爸。講緊成差唔多70歲先過身，管理咗北韓接近20年時間，咁嗰個情況係有好大嘅落差，同埋因為之前咧，譬如喺金正日年代咧，其實你係真係有跡象見過，譬如話佢喺2008年嘅時間 ，OK， 第一次中風，咁你有跡象噶嘛？但今次你完全冇跡象喎，係突然之間覺得金正恩似乎佢有機會即係病逝嗰樣嘢喎，咁呢個係太突然啦。我諗周邊地區國家從來冇 plan 過咁樣嘅情況 ，even 你有啲做情報人員都冇諗過，原來金正恩突然之間走咗之後咧，北韓係唔知點算喎。咁我覺得今次一個警號嚟嘅。咁尤其係好多觀察北韓嘅人都會有講過，就話咧，其實金正恩呢個咁嘅狀態咧，佢去到40歲打後就啲問題就會浮現㗎啦，譬如健康啊， 太肥啦， 係啦。咁呢樣嘢係周邊地區國家唔同嘅元首啊，唔同嘅政治部門都開始諗嘅，就係你要有啲嘅。準備，即係譬如話金正恩突然之間佢唔離開咗之後，點樣令到北韓可以即係控制北韓呢樣嘢咧？其中一個好關鍵國家就係中國，咁譬如大陸一定係好關心嘅。佢我諗其中一個最主要衡量就係佢一定要控制住北韓個情況，唔好出現亂局咯。因為問題就係始終佢要令到平壤係受佢控制嘅，其一啦。其二就係佢要令到平壤局勢唔好出現一個好大嘅動盪，有大批嘅人想離開北韓去大陸逃難嗰樣嘢，呢個另外一個人道災難嚟嘅。咁所以就係要點樣令到平壤嘅情況唔好出亂子嗰樣嘢咧？呢個亦都係我諗北京其中一個好重要國家利益，就係令到平壤嗰個運作咧係如常。當然嗰個人一定要係受北京控制嘅。咁譬如你要諗下，究竟金宇正係咪一個咁嘅人物啦？崔龍海係咪啦？金平日係咪啦？你諗下朴鳳柱係咪啦？即係你要諗下呢啲人同北京嘅關係，因為以前年代咧係的而且確北韓有啲親華派嘅人士，譬如話張成澤、金正男，親華派嚟嘅。但問題就係今天呢兩個人物都已經唔存在，全部收歸翻喺金正恩控制底下嘅話咧，咁 呢種嘅關係究竟能唔能夠去到下一代得唔得咧？咁呢個就係好衡量到究竟北京願唔願意一個新嘅人物係完全佢控制唔到人。咁呢個就係我諗即係北京下一步嘅部署，就係話佢一定要令到往後嘅平壤嗰個嘅人一定係同北京有一個好親密嘅合作嗰樣嘢，去 make sure 嗰個運作咧係唔會出現任何亂子咯。咁呢個 但係呢個金正日好啦，其實去到金日成好啦，金正日而家呢個金正恩。他都不是很聽大陸話 的，一定是，一定是。 現在肥仔呢，最玩得最勁就是肥仔，OK？ 中共呢，他又不想朝鮮半島那裡呢，是有那麼多警棍的，即他是想搞定內部的問題，內部問題已經煩死了。咁你嘅肥仔嗰邊咧，成日搞核彈，又話越洲飛彈，即係 ICBM， 又話人造衛星啲咁嘅嘢，佢搞到佢好煩嘅。OK， 咁佢點點樣可以保證到有一個真係即係起碼唔係去親美派咧？ 係，因為呢個我覺得其中一個。俾我打亂咗北京個牌，就係當年即係清縮咗呢個張承澤同埋金正男係好關鍵嘅，因為呢兩個其實一直都係北京其中好栽培緊北韓嘅一個領袖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圈子人物嗰樣嘢。但問題就估唔到金正恩係咁心狠手辣，即係你講完全鋸咗，總之係成條線清出嚟。咁當然你話金正恩入邊有冇啲親華派咧，我覺得都有嘅。但問題就係嗰個人可能亦都被金正恩控制緊，都唔定，變咗就係可能佢好難去浮面地去奪權嗰樣嘢。但係呢啲人物就會喺關鍵時間就會發揮影響力咯。譬如話，當如果金正恩出現不測嘅話咧，佢可能就會嘗試同北京去放料啦。另外就係嘗試可能控制緊平壤嘅一啲傾向，就係會親北京多啲都唔定嗰樣嘢。咁但係呢個就好難去核實嗰樣嘢咯，但問題就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北京想控制嘅牌，就係佢要令到平壤往後情況唔好再亂啦，同埋最緊要即係運作一定要係比較穩定嘅，同埋一定要聽北京嘅效應嗰樣嘢。咁當然你話美國一定係更加想控制啦，因為問題就係你講特朗普開始咧。同金正恩之間開始有啲私交嘅位咧，就可以打開咗啲以往做唔到嘅嘢。 我懷疑特朗普講得咁口響，話金正恩冇事，你哋遲下會知佢係同佢通過電話。我懷疑係同佢通過電話。 咁呢啲都唔奇啊。咁但係問題就係，即係我諗往後，即係我諗美朝之間嘅關係其中一個關鍵位就係如果金正恩不測之後，佢點處理核武嗰樣嘢咯？呢個都係美國最關鍵、最關注的地方。咁如果核武嗰樣嘢喺下一任嘅情況底下都好啦，佢都係依然唔放手嘅話咧，咁我諗美朝之間個溝通都係好困難，同埋因為我諗特朗普甚至繼任人都好啦，其實大家喺美方立場都一樣，就係佢一定要令到北韓無核化，呢個都係冇得走嘅。咁但係問題之間個差嗰、那個爭拗一定會依然存在，所以你話個地區上面嚟講咧，個不穩定係存在嘅，一定會存在，因為今天都依然存在緊不穩定。 會唔會中共會係著數啲咧？喺而家呢個 moment 啊，點解我會咁講咧？就係如果即係北韓有咁大嘅動盪，美國發揮嘅角色係不如中共嘅。特朗普講過唔止一次，佢話多謝習近平咧對北韓施加壓力。美國對北韓嘅壓力的直接性咧，係不及中共嘅。係啊，會唔會中共係贏家？呢個此其一，係對北韓影響力。第二，你而家呢個世界全世界發起八國聯軍，唔係八國係八國聯軍去向呢個中共討債。OK， 即係我哋死咗咁多人啊，你中共要負責隱瞞疫情之類啊，同埋你容許啲人咧係離開中國去播毒。中共是可以稍微卸卸這個壓力，會不會他就是贏家呢？今次這樣的事件還有一件事，如果大陸呢他不喜歡這些消息傳播呢，在微信呢他是很容易剷除的，這件事即是說大陸是想這個消息傳開去，起碼是可以轉移視線。我要數了三件事出來，你又怎麼看呢？ 我覺得北京未必完全主導曬成個局勢嘅，因為畢竟就 你看到這兩三年之間， 北韓的食物多數大陸運去 了，但是問題就是同一時間你看到美國和南韓都嘗試去左右北韓的局勢發展，那這件事都是影響的，所以你說北韓也都他都不是沒眼看的，因為你一邊倒太過靠大陸的話，其實他們都有危險的嘛，那這個都是北韓長久以來最怕的東西，就叫事大主義嘛，就是下下都要向大國去問好，咁最好去抗衡呢個事大主義就係你要喺大國之間遊走咯。呢個就係北韓其中一個外交上面最成功嘅地方，就係佢未必埋一邊嘅，佢都喺中美之間、中美韓之間周圍走，去攞好著數嗰樣嘢，或者去打亂你之間嘅合作嗰樣嘢。我覺得呢個就係北韓嗰個生存空間嘅地方。冇呢個問題都係一樣，就係你可以話呢三個國家都唔想北韓有核武，但問題就係你如果一個冇核武嘅北韓底下，中共可能又未必完全喜歡了，因為問題就是他完全沒有一個抵抗力，令到美國更加想控制他的東西。這件事都是，即是他拿到每個國家某些對北韓稍微有一些比較容忍到的行為的東西，我覺得這些位置就是北韓比較，即是比較厲害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在大國之間不斷游走去拿大家的好處。這個都是金正恩，我覺得他相對來說你說是不是北京贏了呢？未必，美國是有影響力的，南韓都有的，所以我想即係好難話邊個國家是完全贏家咯。所以我覺得其實好難話，即係金正恩呢個不測情況底下變成一個親中的情況，我覺得未必一定會嘅。反而是北京很想去控制北韓，因為他覺得金正恩呢幾年之間開始不係好理北京嗰樣嘢，咁佢更加想借金正恩不在場之後咧，想放一個人落去控制平壤嗰樣都唔定嘅。咁呢個我覺得其實都是慣常呢、這個。本身即係北京嘅一啲做法嘅地方，咁但係南韓你係都係好想同北京同北韓合作啦，特朗普都係好想同北韓再多啲交往嗰樣嘢，所以嗰個得一齊去搶北韓呢個合作嗰樣嘢咧，其實呢樣事都係嚟緊時間不斷會發生嗰樣嘢咯。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反映到就係好難有一個國家完全捏住局勢嗰樣嘢。譬如話你話北京係咪贏曬咧？未必一定嘅。我覺得唔一定係完全係你見到其實過往呢幾年之間，你話北韓嘅情況咧。北京是有參與，是有的，終於有角色的樣嘢。但問題是不是完全一邊倒的樣嘢咧？你見到特朗普係嗰個所謂的話語權是強了的，即起碼他哋會私信來往多了嘅。民眾人係同佢有啲嘅合作，而呢個南北韓的熱線都是做緊嘅。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幾反映到就係話嗰種嘅北韓喺呢啲所謂中美韓之間的一啲周圍走咧，其實呢樣嘢都可能令到。往後很難有一個國家完全是做得曬咁樣嘅效果，我覺得呢個都是點解我哋話即係北韓的金正恩的情況有咩不穩的話咧，咁亦都可能令到即係國家唔同國家之間都會想即係會發揮個影響力嗰樣嘢，因為始終北韓地緣上面嚟講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咁嗱好啦，我講一樣嘢啦，特朗普到底？他是不是即係見到北韓的嘢啦嚇？咁樣而家話金仔的健康出問題嘅嘢啦，對特朗普嚟講係好事還是壞事咧？會唔會嗱？客觀上講，而家特朗普都係好煩嘅。咁咧佢自己喺處理疫情方面開頭的確做得係好差。呢個冇疑問嘅呢樣嘢。咁而家啲金仔有口單咁嘅嘢，佢可以轉移視線喎，一樣。 我覺得其實特朗普當然，我諗佢而家，我諗好多國家都一樣，就係冇乜閒暇時間走去理北韓呢個情況嘅，因為始終佢哋要應對疫情都比較頭痕，所以其實本身即係特朗普都想淡化件事咯。所以見到佢好多嘅講法都係話，金正恩係健康嘅。北韓冇亂子出道嘅，我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點解話特朗普想嘗試去 downplay 嗰件事，即係唔好令到件事不斷發酵，去困擾住佢要處理呢啲問題嗰樣嘢。同埋因為佢都要面對，即係年底要選舉嘛，要連任啊嘛。咁如果金正恩呢個問題出現咗個突然間變動嘅話咧，係對個連任都有影響㗎。因為問題就係佢都幾靠呢個金正恩嘅外交牌去幫佢去攞啲外交成果嗰樣嘢。如果今次做唔到嘅話咧，譬如年底前。冇任何即係美朝之間有啲咩合作到嘅話咧，其實對於佢嘅連任都會有一個扣咗個分數咯。所以我諗佢都唔想北韓有啲咩突然之間換人啊，或者咩亂子出現咗咧，其實對於佢嘅選情都會有啲不穩定嘅發生咯。 嗱，其實咧美國同埋南韓話情報咧，知道金仔 still alive， 尚在人間咧，我就又咁樣回應。 第一，其實不是情報來的，根本就是有熱線通過，他們是不想打仗，起碼咁話要問過啦，係冇事。第二咧，你嗰種陰謀論嘅分析咧，就係、是、北韓咧故意將個肥仔嘅行蹤嚇、啊，因為你話肥仔試過四十日係唔見人嘅，不過嗰陣時未有咩依個所謂美朝談判啊嘛嚇、啊，美朝談判之後，金濟全世界最出名嘅八十後啊嘛， 啱啊， 最有權嘅八十後啊嘛 ，OK， 咁有咗美朝談判之後。而家咁嘅金仔咧，咁樣係明知你全世界關心嘅時候咁樣玩法落去咧，佢係都唔公開露面，唔整一張照片，而家出嚟咧，佢可能去試探你班友啲情報啊，即係佢話啊，專登咁樣睇下你知道我幾多真嘅嘢，我嘅嘢嗱，我最清楚自己而家係咪病緊嘅，睇你班人係咪真係傳出去，傳到我嘅病情有幾真，咁就可以即係獵巫啦，可以捉鬼啦，咁就可以捉鬼啦，獵巫真係捉鬼啊， 奇嘅，因為我諗兩邊，即係譬如我今次觀察都覺得，其實兩邊嘅買。金正恩死啦，或者買金正恩未死兩邊咧，都有刻意地去將成個嘅報導咧，去想帶方向去另外一邊嘅。你見到不斷係即係傳呢個金正恩死嗰樣嘢嗰邊嘅新聞，不斷去加好多唔同嘅 source 另外一邊都係依然一樣嘅。咁所以係不斷加料嗰樣嘢，效果係不斷想令到個輿論帶咗去另外一邊咯。 嗱咁咧，南韓方面咧就係佢嘅個統一部嘅。係 啊， 咁咧有佢哋就話咧係呢個金仔係冇事嘅，啊嘛冇事嘅。咁原來南韓咧有個統一部，咁咧你即係話咧，大陸都冇個叫統一部。台灣以前咧佢有各統綱領啫，而家都冇啦嚇，唔講啦嚇。OK， 樣嘢。咁即係南韓人咧，即係起碼我哋嗰啲即係門外漢咧，覺得佢真係有部分人好想同北韓統一嘅喎。 我諗官方上面嚟講就一定有咁嘅安排嘅，但係就其實好受，即係譬如話南韓對於北韓個統一嘅態度係好受每一任政府嘅一啲態度嘅嘢唔同咯。即係話你話即係官僚上面一定係一樣嘅，就係統一部就係一個官僚體制嘛，就係佢同北韓之間點樣交往嘅嘢、溝通嘅嘢，其實一直都會做嘅。但係問題就係嗰個嘅對北韓嗰種嘅想統一嘅態度係有唔同嘅。譬如保守派政權就比較想用。即係所謂真正用南韓嗰種民主啊、人權嘅統一南北韓嗰樣嘢，呢個就係想用真真正正所謂用緊呢個西方嘅價值觀統一南北韓嘅情況。但係而家執政嗰派即係左派嗰班人咧，就想南北韓嗰種經濟合作去將大家距離拉近，然之後令到將來大家可以互相地互相慢慢行近啲嗰種嘅統一嘅話咧，呢個就係左派嘅一啲睇法嗰樣嘢。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每一任政府嗰個所謂嘅走向唔同咧，令到嗰個作風有少少唔同啫。譬如而家呢一任政府咧，就做好多啲經濟合作嘅。譬如你見到今次嘅情況就係話，當金正恩個情況唔穩定情況咧，南韓係好快脆就話咧，我哋喺啱啱尋日啫嘛，就係呢個南北韓第一次嘅板門店峰會嘅兩週年紀念，即時出嚟講就話南北韓係要有經濟合作嗰樣嘢，就話今年要搞南北韓嘅鐵路打通翻。咁呢個就係我哋研究嗰樣嘢開始做啦。咁你見到好快脆就係話咧。南北韓係喺呢個情況底下咧，係想多啲經濟合作嗰樣嘢嘅。咁呢個就係呢任政府想做嘅事，就想透過去評一啲所謂嘅即係一啲關於輿論嘅嘢啦。對金正一啲所謂嘅一啲不穩情況，因為佢都擔心嘅嘛。因為北韓萬一金正一出現咗咩亂子嘅話咧，其實南韓社會都會有啲動盪嘅。咁佢想壓住個亂子，就而家去集中我哋講南北韓合作啦，我哋講南北韓好嘅嘢啦。咁呢啲就係呢任政府想不斷吹嘅風咯。我覺得呢個都係點解話即係統一部啦係存在嘅，但係 有叫統一部講到咁名正言順啊！我唔知道北韓有冇類似嘅部門啊？ 佢都有個祖國統一嘅部嘅， 哦，即係咁 match 嘅， 都一樣嘅，係啊！佢哋兩個部門係對口嘅， 咁但係就大家的 agenda 會不同，北韓的版本就是話，北韓是用一種所謂的 用所謂的主體思想統一南北韓的，他們會這樣想，但是就但他們高舉就是一種所謂的民族的統一的決心做這件事，就是要解放南韓，不要受美帝的控制，真正是同民族的統一這件事呢，這個就是北韓版本的統一，跟南韓就有些不同的地方，但是問題是大家都會想行近這一步的，但是真的講統一的話呢，就是所謂的進步派啦，民主派講得比較多啲。 好啦，咁呢個統一啦嚇，都係得噏字嘅啫。而家其實佢成行與否，對個喺國際上邊啲人最願意見到，邊啲國家最願意見到，或者邊啲國家最唔容易、最唔想見到咧？ 係，我覺得其實統一係要視乎係咩形式嘅統一咯。譬如而家我諗最 likely 嘅情況就一定係。我諗大家都相信就一定係南韓統一北韓嘅啦。 個人口 唔會信北韓會統一到南韓呢樣嘢唔會發生，應該就 簡單啲咁講啦。個人口南韓嘅人口係北韓嘅一倍， 係啦， 多一倍， 係啦，五千萬人口啦，係啊， 五千萬北韓就約二千五百萬 ，OK 嚇。 咁就加埋就係接近八千萬人口，都係個好大嘅國家嚟嘅。咁呢個就係、即係如果他朝一日南北韓統一到嘅話咧，其實呢個國家係好有 potential 嘅，因為佢嘅國家嘅體積同埋佢嘅運作咧。是足以同一啲中上型國家差唔多水平嗰樣嘢，咁呢個就係經常南北韓去構思就話，我哋統一好好噶，因為問題就係我哋可以真係重整到我哋國家嘅未來，係可以唔再俾人哋睇低，我哋大家都會有好處。再加埋就係南韓好想做原因，就係咧南北韓統一咗之後咧，其實南韓就唔再係需要靠空路同埋海路運貨，因為南韓而家陸路上面係被北韓嗰邊擋住咗噶嘛， 係佢冇陸路運貨呢家嘢嘅。 係啦，咁但係如果都係統一到嘅話咧，就會可以喺南韓直接透過南北韓嘅鐵路網咧，就上到去西伯利亞，再上去歐洲都做到嘅。咁呢個就係他朝一日咧，就能夠令到南韓嘅貨運就會平好多好多喎。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願景，去嘗試 sell 俾國民知道話統一都係好㗎，呢件事係有著數嗰樣嘢㗎。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呢、這個統一。周邊第一個國家點盤算呢就 啊咁中共點睇咧？中共點睇咧？ 我覺得係如果個情況係南韓統一北韓嘅話，就唔會想見到啦。呢、這個其中一個原因就因為點解話中共係見到今天南北韓分而治之係樂見其成？原因就因為咧，佢會覺得如果北韓係統一唔到南韓嘅話咧，成為咗個以南韓嘅體制統一南北韓嘅話咧，呢、這個係一個親美嘅政權。就會很大危機，因為一個你國家的旁邊有一個親美的政權在控制的話，你會覺得有危機感。 不過到時美軍沒有理由留在朝鮮半島，因為北韓政權已經乾掉了， 問題已經完成了嘛。但問題就是這個一個親美傾向的國家，再加上日本呢，美韓之間合作一定會緊密了、令到其實在東北亞來說呢，中國就會少了一個很重要的盟友，咁呢個都係中國唔想見到嘅地方，所以話中共咧其實有少少就係唔想南北韓統一嘅情況嘅。南韓當然啦，就視乎個政權咯。 咁日本如果咁嘅邏輯，日本願唔願意見到一個統一？ 都唔想，因為問題就係統一咗南北韓係會強咗嘅，係因為佢人口多咗好多嘛。potential 都係一樣，即係譬如我哋去北韓見到就係佢北韓係好窮嘅。但問題就係好多嘅地方係未發展嘅話咧，其實如果他朝統一咗之後咧，其實令到個發展空間好大嘅。咁呢個係佢哋後進得好強嘅地方。咁呢樣嘢都係一個好大嘅威脅感啦。譬如話以前年代點解一定要入侵朝鮮半島，就因為佢哋驚呢個地方嘛，就一個好似匕首嗰樣嘢嘛，就去篤住日本嗰個領土嗰樣嘢。咁所以一定要控制呢個地方。如果佢統一咗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好強嘅國家，就威脅緊日本嘅安全。所以就必須要令到日本咧要控制呢個地方，咁最控制的地方就係咩咧？就令到佢分開咯，就令到佢哋自己內鬥咯。咁呢個就係日本嘅一啲睇法，就係唔想南北韓統一嘅地方。所以你話其實周邊唔同國家咧，其實冇乜咩國家想佢統一到嘅，就係呢個格局，所以令到南北韓一直統一唔到嘅原因，就因為佢哋冇一個好強嘅周邊地區嘅一個動力，去令到南北韓統一到嘅原因咯。 同呢個東西德係相差好遠。 係啊， 儘管都係。根據大陸所講，都是二戰的產物。OK， 但係佢哋係承認㗎，係 啊， 喺國際上受到承認㗎，同台灣個 case 係唔同嘅。嗱，其實仲有好多一個朝鮮半島嘅問題，包括北韓同埋南韓嘅問題啊，想請教你㗎啦。但係今晚咧已經咧阻咗你好耐， 唔好講， 真係唔好意思啊，講咗好多問題都答啦，即係講到長白山都噏埋啦。原來白頭山，因為我哋可能有啲觀眾咧。 咧未必咁留意，有啲網民未必咁留意。其實咧係佢個講法唔同啫。喺中國咧，喺中文嘅書咧，多數都係講嗰個嗱個口罩咧，又有啲好朋友提醒我就我個口罩唔係你個口罩啊，係有啲問題。係嘛？阿健， 係啊，整翻好啲係 啊，整翻好啲，唔好斜係咁樣掹掹啦啊 ！OK， 係啦，咁即 係白山又好，白頭山都係一樣啦，係啦。 啊，下次你去過㗎啦，長白山啊。 長白山大陸嗰邊去過，但係北韓又未去過，不過係要去下嘅北韓嗰邊。係啊，不過就 開唔開放俾你嘅外人？ 開放 俾你外人啊， 同埋都靚嘅，真係好靚嘅。 OK， 好。 仲清過喺大陸嗰邊嘅。 清過大陸嗰邊，因為佢冇大陸咁多工業啊。 冇錯，同埋少遊客啲嘛。 是 所以就再靚啲。 嗯，好啊，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而家四日公眾假期啊，大家就小心啲啦，繼續小心啦，唔好掉以輕心啦。咁啊，有機會去啲安全嘅地方，保持呢個社交距離，就玩得開心啲啊。OK， 大家點都好啊，千祈唔好中招啊！我哋已經有五日冇人中招，我哋希望呢個紀錄可以維持落去。係， 冇錯。 咁咧就快啲可以解除。呢、这個各種嘅限制， 冇錯， 大家可以 happy， 唔使1.5，我而家距離1公尺都 冇啊！你都應該冇啊！ 冇啊！而家唔使咁辛苦， 所以戴口罩原因就係因為咁 啊！口罩係好辛苦啊！戴口罩嚟做節目係好焗嘅， 嗰日好辛苦嘅真係， 好焗嘅。希望快啲即係我哋快啲可以解除呢個疫浮、嗯、，OK？ 即係你1.5公尺啊，即係一張台唔可以4個人啊， 限聚令 唔可以超限聚令，限聚令啊，各樣嘢。快啲解除佢， 冇錯， 啊，實在太辛苦啦，話俾你聽 ，OK， 我哋係付出咗代價嘅，咁啊，唔該曬你， 唔好咁講， 我同你整個手，整個手，哎，握手啊，嗱，我哋冇掂過啊，用隻手揸嘅啫， 冇手接觸緊人嘢， 好啊，仲有6809941，6809941 ，OK， 呢個就係我哋轉數快嘅啦嘛，咁啊，就係我哋嗰個。城寨的抬頭支票抬頭和地址你都可以看我們那裡看個畫面是有的了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了記住 CLS Comment Like Share 還有 Subscribe 我們的節目 是沒 錯還有城寨的節目好等著你的了簡單按一按就可以了好了拜拜 拜拜